世界就在我眼前。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天是蓝的，整洁 云。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评剧之友大赛第四场复赛的实况录音。 由中国评剧院、北京群众艺术馆、北京文艺台联合主办的北京评剧之友大赛复赛第四场现在开始。人们把这样的天气、这样的月份形容为七月流火，但是我们却感觉到比七月流火还要火热的是广大观众和广大戏迷朋友对我们这次赛事活动的热情支持和我们合作单位的热情合作，还有我们剧院的各个部门的热情协作，才有这样的复赛一场比一场办得更加顺利更加好。我们说大家一起来鼓掌感谢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大家。 李老师，我们今天的大赛决赛已经是第四场了。 对，已经是第四场了。 前三场都有它的特点，那第四场有什么特点呢？你为大家介绍一下。 好，其实这个特点还真不太好说，因为太多了。但是我觉得一个是我们的复赛应该说是一场比一场好，那么这场的特点呢，是由于大家的支持，我们的赛事能够顺利的进行，而且影响也越来越大，它已经波及到了北京之外的地方。比如说在这次复赛当中，就有四名是来自河北的选手，他们来自邢台、石家庄、县县、定兴，一会儿大家将看到他们的精彩表演。 那下面请观众朋友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谢谢。 今天我们的参赛选手一共是经过预选、经过抽签，一共是12名选手来参加今天的复赛。现在他们排列的顺序就是他们今天参赛的顺序，也是他们抽签的顺序。现在我们想请第一位选手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严丽英，来自河北邢台的一名公务员。 怎么样，有信心吗？ 有信心。我来到中国评剧院参加这次庆典演出，我心里特别激动，因为我和评剧院是同龄人。 哦，和我们是同龄人，那么大家一起来过这个生日，谢谢，希望您赛出好成绩。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于丽萍，从事会计工作，从小喜欢评剧，我找的爱人也喜欢评剧。 那您今天的参赛曲目是？ 今天就请有我的爱人陪我一起为大家演唱一段包公赔情。 好好好，常言说是夫唱妇随，今天您是夫唱夫随，祝您取得好成绩。 我叫刘春秀，来自河北定兴。谢谢中国评剧院给我这次机会，也谢谢我身边的朋友给我大力支持和帮助。 好，加油。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张淑珍，我来自通县永乐店镇。 我您是农民吗？ 是农民，我从小就喜欢评戏。 喜欢多少年了？ 喜欢有从12岁就开始。 怎么样？今天有信心吗？ 信心。 紧张不紧张？ 不紧张。 真不紧张。 谢谢朋友们。 好，祝您赛得好成绩。请您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苗兴斌，来自河北石家庄。这次呢，大家看到了我这身材，是干专业是不太好了。 我听说好像是您小时候学过一两年是吧？ 对，我确实是小的时候学过，也是从小喜欢这个吧。学了一两年，完了。 那您这次给大家参赛的曲目是？ 我这次给大家参赛的曲目是马寡妇开店的花厨房一段。 不会是唱马寡妇吧？ 不是，我唱那个小生，我是唱的小生的一段。 一看就是英俊小生，好，让我们用掌声鼓励他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戴月明，我来自北京，我家住在就是在中牛街住。我也是从小，我可以说，四五岁、五六岁我就喜欢评剧，因为呢，我们家有那个干这行的人，我从小受熏陶，就非常喜欢。感谢那个北京评剧院的这各位领导、艺术家们的给我这次展示的机会，我一定要那个好好的跟向大家汇报。 好，加油。 哦，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河北省献县人，我叫周岭刚。 您今天给大家演唱的曲目是 《牧羊圈》里面的一段《望坟台》， 非常好听的一段男声反调唱腔。好，祝您取得好成绩。 我叫侯顿芳，来自通州区。我从小就喜欢评剧，今天呢，我能够站在这个评剧院的大舞台上唱评剧，我心里非常的激动。我非常感谢评剧院的领导和这各位老师给我这个难得的机会。 我问您一个，您以前想到过没有，会有一天您会站在中国评剧院的舞台上，有这样的灯光，有这样的乐队来为您服务？ 做梦都没有想过。 他说出了我们广大选手的心声。好，祝您取得好成绩。 我叫李汉华，来自白洋淀，在北京市搞水产生意有十五六年了。特别酷爱评戏，尤其是马太和魏太的唱腔，魏派唱腔，尤其是这个黑衣嘴，我特别酷爱，特别喜欢。我今天也参赛的曲目也是黑衣嘴。 好，大家听他的声音多么有磁性啊！原来他来源于白洋淀，有水音儿。好，祝你取得好成绩。 我叫张艳霞，来自昌平区，从事会计工作。今天我站在中国评剧院这个大舞台上，心情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呢就喜好评剧，今天呢我一定要为大家好好的演唱。 好，一会儿我们也好好的欣赏你的演唱啊。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刘小丽，来自怀柔区评剧协会。 我记得好像你以前也参加过这种比赛。 我参加了第三届弹钢杯比赛。 今天怎么样？带来的曲目是？ 我今天给大家唱的是《花美》里的一段《报花名》。 好好，你今天不会太紧张了吧？ 老选手了。 好，也同样祝你取得好成绩。下面我们请第十二号选手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刘正，来自一个龙家具城，我主管业务。我从小就酷爱评剧，尤其是对马派、魏派的唱腔特别痴迷。 我看这意思好像在今天的选手里边您的年龄好像是冠军。好，那么也祝贺您的最后得分也是冠军，好不好？ 谢谢。 好，加油。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选手们到后台去休息，更好的参加比赛，请。好，现在我们把今天担任评委工作的专家和老师们为大家一一做一个介绍。首先担任评委工作的是我们中国评剧院原副院长、总导演张伟老师。 中国评剧院副院长刘同先生。 北京文艺台台长张厚美先生。 北京群众艺术馆研究馆员贾乃鼎先生。 中国评剧院著名新派演员戴月琴女士。 中国评剧院一团副团长、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小生李金明先生。 中国评剧院著名戏剧评论员、作家孙明先生。最后向大家隆重介绍的是，此次担任第四场复赛评判长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北京群众艺术馆的书记罗燕先生。然后我们还有一项每次要必做的，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大赛的公开、公正、公平，所以我们每次都要从现场的观众里面选出两名群众监督员。我们首先想请六位观众上台抽一下签，好不好？好，谁来愿意担任这个工作？ 好了好，来一个好，这位老先生也来一个，啊， 好，请上台， 来来来来，好好好，上来，上来上来，您最好穿上点汗衫。还有没有愿意参加这个工作的朋友啊？要没有，我们可就上来一位是一位，上来两位是两位，来，请上台，请上台。今天啊，我们还有互动节目，待会儿也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上台。其实大家都是朋友，不必害羞，是吧？ 还差一位选手， 还差一位，哪位再上来一位？ 请，有请，有请。 好好好好，现在我们一共上六位观众，我们做了六个签儿，其中有两个是担任本届群众监督员的。哎，好，这两位女同志，好，等一下，您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行，我是残疾。 您姓字名谁？ 我姓赵，我是赵焕，我叫赵焕生，我是残疾学校的老师。 好好好，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这个活动，您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班义群，第二次复赛的时候我就给当了这个。 哦，太好了太好了，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两位群众监督员就位。好，请请请请，我们的同志引导一下。好，按照我们每次的程序，下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复赛的规则。首先是评分的基本标准是这样的，一，侧重参赛选手对所表现的人物情感的把握是否准确。 二，音准、节奏、吐字归韵是否准确。 三，侧重参赛选手在舞台上所表现出的整体风貌，如演唱的态度是否严肃、认真、热情。 鉴于选手具体情况不同及鼓励参与的目的，大赛未做必须采唱的规定，但若遇选手采唱且完成较好的，可适度加分，可适度掌握在0.1到0.3之间。 好，大家再听一听扣分标准，大家听了以后一会儿和我们的可以和我们的评委一起在心中暗暗的打一下分。我们的扣分标准是一，笑场、忘词或声音出现问题不能继续完成演唱的，给予扣罚1分。 二，音准、节奏、吐字出现明显错误的，给予扣罚0.5分。 三，演唱最高限时10分钟，超时的给予扣罚0.5分。 扣分由评判长核准后通知计分员、群众监督员，并由主持人公布扣分结果。 我们给大家宣布的就到这儿，下面比赛正式开始。第一个上场参加比赛的是一号选手严丽英，她的演唱曲目是杜十娘的选段，闻听此言大吃一惊。 哇， 谢谢一号选手严丽英的演唱。接下来是二号参赛选手于丽萍，她参赛的曲目是《包公赔情》中的选段《知人知面更知心》。 小弟并非无故诈之，只因包勉他触犯了王法条条。扫凉的乳浆把我养成人， 谢谢于丽萍、郭秋林夫妇人的参赛。好，下面由三号参赛选手刘春秀为大家演唱，他演唱的曲目是《秦香莲》选段《琵琶词》。 选手声情并茂的演唱，接下来四号参赛选手张淑珍为大家演唱的是《秦香莲》中的《闯宫》。 Oh. 这独生之子身配下夫， 谢谢张淑珍的演唱。刚才我在后台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又进一步了解了一下他的情况。其实他们真就是世世代代的地道的农民，但是他们你看他的演唱中规中矩，而且味道真是不错。他们有这样执着的追求，我真是感到非常的佩服。那么下一个参赛选手是五号选手苗兴斌，他的参赛选段是马寡妇开店的选段《店家拖灯前引路》。十足的演唱，也真是现在要能有一个好的小生选手，真是不容易，很难得呀。我们虽然很辛苦，虽然很劳累，但是我们也很幸福，我们也很经常是在一种激动的心情当中度过的。比如说在这次我们的参加复赛的选手当中，因为有一次我们是要来 把大家都请来一起抽签儿。大家知道抽签儿要凑在一起抽的，但是有一个选手来晚了，他进来的时候我问了他一句，我说你怎么来晚了，这个选手当时就流下了眼泪，然后他跟我说今天是他父亲火化的日子，但是他为了来抽签儿，他为了参加这个活动，他征求了家里的意见，他说家里的所有的人都支持我来，他说我要是能够在中国评剧院这个舞台上非常认真的演唱一次，我想我的父亲也会感到非常的欣慰的。他就是下一个参赛选手戴月明。今天仍然十分激动，但是今天就应该是高兴的了。今天为大家演唱的是花为媒的玫瑰调，怎么样？ 我就因为我的父亲去世了啊，我心情非常悲痛，所以我呢就选择这个花为媒，这是比较欢快的。我想我父亲在天之灵，他在看着我，他女儿的成功， 让老人家高高兴兴的。好，下面请听这段玫瑰调。演唱，小孟，我真是经常为观众和选手们这种健康向上的心态和追求所感动。哎，下面咱们又到了每次必须要进行的一个环节了，就叫做 与观众互动， 接下茬。 好， 而且接好了是要有奖励的。我不知道这次是哪位观众朋友愿意来接这个下茬啊？ 就是我来唱上句，你来接下句。如果接对了，我们有奖。先请一个男选手，好不好？这个选手，好，那么请您上来。我们再这个选手也可以，来。我们再请两位女选手，好不好？谁勇敢一点？啊，好，请上来。这边还有没有？好，您请上。 好，请您上台。 好，两位先生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我姓王，叫王连顺。 您是来自城区？ 我是在那个工厂工作。 哦，工厂工作，好。您自己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武长山。 哦，武长山，您在？ 我退休了。 哦，退休了啊，好，退休老先生。那么这样，两位男士往前。 水乡三月风光好，长椅闷摇曳，叫我把花轿。 词儿虽然错了，调对了，大伙说算不算？啊，也算。那么咱们再来一句啊，听说那马世杰呀， 不是好惹的。 好，接得非常好，那您就算过关了。来，武先生再接一次啊。 稍等。 冷风， 就一个风。 我唱俩字儿，他唱一个字儿。再来一段啊， 雨风马大作，开封唐山， 好不好？大家说。好，再来一段啊，咱们再来一段。 到今天， 这还没有啊， 千万不要忘记， 下面有会的没有？啊，看来都不会啊，您会，来。 祖国虽然全解放， 这是什么戏？ 南海长城。 对了，好，再给您唱一句啊，咱们再唱一句。 我也是一点一滴滴滴点点， 这是赤桑，这包公赔钱，我 们词儿就在嘴边上，但是唱不出来了。好，我们也算过关了。好，谢谢两位先生。 谢谢。 下面去领奖。几位女士请来，中间 中间站。 好，非常感谢你们非常勇敢的走上舞台。来 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您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啊，我是来自怀柔区的，叫龚瑞凤。 好，谢谢。 我是刘景平。啊，退休工人。 退休工人，好。 我叫古春玲，是操车厂工人。 啊，好，谢谢您。 我姓赵，我是那个通信设备厂工人，我是有那 么。哦，您今年有？ 68， 快70的人哪像啊？现在这样。小梦唱一句啊，我看几位老大姐一起唱，看能不能合唱出来，好不好？ 好， 来。 官至监， 两旁站立本是共和太监。 好， 大家来鼓鼓掌，好不好？ 我再唱第二段啊。春季里风吹 啊，无声花红叶绿，草青青， 非常好。 我得把话筒拿过来了，要不然一会儿能把这段都唱完了。 再唱一段。 一杯糖水胜甘泉， 这个我就 看来您会， 这个我就不成了， 不知道您呢？您呢？ 先说这是什么戏？ 这为那个相声店里的。 对。 这是谁唱的？ 刘淑平，不是那个叫夸手的张淑桂。 对，这段确实是比较不容易接，因为它是属于那个阶段的那一个版的相声商店。好，非常感谢几位选手，请到那里去领纪念品。 谢谢您， 谢谢， 有请。 好，下面我们的比赛继续进行。 接下来是七号选手周岭刚先生，他参赛的曲目是《朱痕记》中的选段《望坟台》。 他是来自河北的选手，大家好好听听他的味儿。 而一见射死那黄龙，早凭狼烟。 个两军阵，我立下旗鼓声上恩典封，孩儿听其口，威震在边关是王，祭祖还乡母子们相见，正来了这凤冠霞帔与娘穿，谁知娘盼儿成龙已成梦幻，而我锦衣归母亲命丧黄泉，娘已死而我负了此心一片，我可怎么能够忘老娘起往日的教言，娘教儿保国家忠心不变，娘教儿孝父母做一个忠孝的儿男，到如今儿我做了官，娘你可看不见。到今堂我的亲是好夫妻辈分两边，想当年我夫君你曾把我正送到门外，说不尽的万语千言，你看我旗开得胜刀法攻坚，你看我锦衣贵斗彩辉煌，辞别后为丈夫出征远战，你愿再做先锋正讨狼烟，夸战马提钢刀西凉踏边，为国家这几年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血染沙滩，马不停蹄忠心保江山，到如今大乱一笔封官回家转我的妻，你为何这样的命短离开人间，我那难见面的亲呀。谢谢。 谢谢周令刚的演唱。下一个参赛选手是八号选手浩俊芳，他的参赛曲目是秦香莲的选段《见皇姑》。 暗之间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剧之友大赛第四场复赛的实况录音，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 听众朋友，梅兰芳先生曾经编演过很多古装戏，比如《天女散花》《俊袭人》《连锦风》等。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其中的一出古装戏《黛玉葬花》中的三段唱。先请听一段西皮倒板慢板唱腔，杨春霞演唱。 再请听《黛玉葬花》中的一段《西皮二六》，沈小梅演唱。 Oh, 听众朋友，前面我们一起欣赏了杨春霞、沈小梅演唱的《黛玉葬花》，最后请听《黛玉葬花》里的一段《反二黄》，夏慧华演唱。 Thank you.